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吻。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担心这东西不会长久，也许它确实很美丽，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哦， 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随着亲爱的客栈的开播呢，节目的取景地原本就不算冷门的泸沽湖更火了。刘涛和她老公带着美好的愿望，和几位年轻的演员一起，在山水如画的泸沽河畔找到了无数人向往的诗和远方。泸沽湖位于四川省和云南省的交界处，为两省的贡辖。这里因为路途的遥远，交通不便，所以去的人相对较少。不过正因如此呢，泸沽湖多了一份宁静，少了一份嘈杂。这里的天空是那么的蓝，水是那么的清，宛如一个世外的桃源呈现在我们眼前。风吹草浪，阳光倾泻，远处的小岛，静静漂浮的竹篙船，在朝阳的照耀下呢，更加显得梦幻。你可以在湖边漫步发呆，可以乘船深入的湖中，因为这里有着太多的美景等待着你去发现。群山环绕着湛蓝的湖水，就像一块画板，透露着诗意般的唯美。格姆女神山是当地居民崇拜的神山，在您绕湖而行的时候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其不同的风姿。坐缆车上山，能看到开阔的泸沽湖全景，而女神湾位于泸沽湖的西侧湖滨，正对着格姆女神山，是一个安静的小港湾。湖水清澈，小船错落有致的排列，波光粼粼，青山环绕，也让人心旷神怡。里格岛位于泸沽湖的北面，可以近景，也可以从观景台远观，各有不同的味道。湖光山色搭配着优雅的里格半岛，美得让人心醉。据说末代的佐索土司在一座岛上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别宫，用来安置来自雅安的汉族夫人萧淑明。16岁的萧淑明在这个岛上消磨了他整个的青春年华，如今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徘徊在岛上的废墟间令人感慨良多。这里呢就是泸沽湖的王妃岛，而尼塞村是泸沽河畔的一个摩梭族的自然村。村子很小，只有十几户的人家，但是很幽静，景色也非常美。清晨时，朝阳从湖对面升起，渐渐地照亮时间，也会让你沉醉在这美景之中。在泸沽湖有着两棵情人树，湖边相依的两棵青松象征着美好的爱情，两棵大树一高一矮，紧靠着蔚蓝的湖水，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教育部的消息，综合实践活动课将成为全国中小学的必修课，与学科课程并列设置，至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全面实施。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最近发布消息，前三季度呢，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了33.8万人，包括56名省部级及以上干部。近期北方的冷空气影响逐渐结束，降温的重心将向南转移，江淮、江南、华南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创下下半年来的最低。中国人口学会的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新生婴儿人数继续增长，其中二孩占比过半。全国城市竞争力百强的榜单出炉，我国有21个城市入围，榜单的前三强分别是纽约、洛杉矶、新加坡，深圳则排在第六位。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发布20款染发产品比较试验的结果显示，部分样品标注成分与实测不一致，部分国产产品的质量与进口产品无明显差异。国家发改委等印发专项规划，提出到2020年形成国家科技的创新基地与科技基础条件保障能力体系。山西太原近日出台意见，提出将支持房地产的开发企业从单一开发销售向租售并举模式转变。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恨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好的，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回来呢，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今天呢是万圣节，在这个西方的节日里啊，不给糖果就捣乱的小伙伴们会穿上最炫最潮的鬼怪服装，拎着南瓜灯去挨家挨户的讨要糖果，各种狂欢。而在万圣节的狂欢派对上，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装扮，有的人呢会装扮成超级英雄来满足自己，有的人则装扮成稀奇古怪的物品博人一笑。不过呢，更多的人则是希望自己的装扮能吓坏旁人，毕竟呢，这才是万圣节的真谛嘛。那么你都有见过哪些有意思的万圣节装扮吗？你有没有被奇怪的装扮震惊过呢？也期待你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见过最有意思的万圣节装扮是什么样的。来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公众账号，留言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将会有机会获得由麦巴麦送提供的免费代时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

其实呢，要在这里和大家准确地说一下，每年的11月1号是西方的节日万圣节，而今天呢是10月31号，是万圣节的前夜，也就是这个节目里最热闹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西方的节日，比如万圣节、圣诞节、情人节，也包括愚人节等等，越来越多的西方节日也都变成了我们现在的主流节日了。可能呢，就像我们的春节很早在西方也开始流行一样了。那这几天的街头巷尾，有不少的商铺都开始了有关万圣节主题的营业，这种全民嗨翻天的感觉呢，的确很不错。今晚你要出去来一场万圣节的派对吗？来一套有意思的万圣节装扮，也和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如果你都看过哪些有意思的万圣节装扮呢？也期待你告诉我们。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留言参与互动的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由麦巴麦送提供的免费代时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撑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分开是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老远老远了，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你离的太阳， 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

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在万圣节的今天呢，你往往会看到西方人的脑洞有多大，很多人早早的就开始思考自己要在今天如何装扮，从最古老的小怪兽、科学怪人或者南瓜怪的派对，演变到如今的包括各种电影电视剧里的人物，比如呢把自己装扮成热门电影《银河护卫队》里的树精格鲁特，动画片里的蓝精灵等等，也还有一家四口扮成大象一家，相当的吸引眼球。你都有见过哪些有意思的万圣节装扮吗？有没有被哪些有意思或者奇怪的装扮震惊过呢？来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平台，留言告诉我们，我都看得到。 好像需要

4号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自驾河北新蒙啊，由洪崖关长城赏最美秋色，感受平谷的滇面公路，入住豪华酒店，感受奢华品质。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九六九微笑提示，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创可贴呢，现如今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必备用品，有些人出门甚至都会随身携带。但是你真的了解如何正确的使用创可贴吗？在这里要提醒你，如果用的不对，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创可贴不是万能贴，一般呢只用于不用缝合即能止血的小伤口，像以下几类伤口是不能用创可贴的，比如说较深的伤口，因为这样会造成伤口不易清洗干净，遗留异物和被细菌污染。同时创可贴吸水性和透气性都比较差，不利于伤口的分泌物和脓液的排出，容易让细菌生长繁殖，进而引起加重和感染。第二种类型是动物抓伤，这一类也是不适合贴创可贴的。如果说你是被家里的宠物狗或者是猫抓伤了，尽量别用创可贴，以免毒汁或者是病毒在伤口内蓄积或者是扩散。烫伤之后出现的皮肤破溃以及流水也是不能用创可贴的，否则分泌物会促发感染。继续来关注秋季饮食。秋天到了，柚子又到了上市的时候，这香气浓郁、酸甜可口，可以说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也是秋季当之无愧的当家水果。现代研究学呢也证明，柚子含有非常丰富的有机酸、维生素、矿物质和活性物质，具有降低血糖、减少血栓的作用。而且在干燥的秋冬，适合吃柚子等清润甘酸的水果。三周之内的堵车尽量别熄火，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堵车都要熄火的，较长时间最好是关掉引擎，而1分钟之内呢，手动挡的车可以挂到空挡然后拉起手刹，自动挡的车排进 N 档拉起手刹。窍门二，拒绝空踩油门快速起步。有的司机呢总是急刹车急起步又急刹车，这样不仅会使乘客很不舒服，也是一种非常耗油的做法。窍门三，与前车保持距离。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要保持好跟前车的距离，这样的话呢可以少用制动，既安全又省油。第四个窍门就是在高速少开窗，低速多开窗。在拥堵的道路上低速行驶的时候，两侧的车辆行驶时的气流呢会对你的车形成阻力，打开窗户能够降低空气的阻力，这样也可以更省油。好，以上就是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吉米说，我们都要尽量靠近光亮，让心情温暖，而不让他人为难，就可以让彼此的心情都温暖。人们往往青睐于接近让自己感觉到很美好的人，而不为难他人之人，就是用自己的善意给别人创造发现美、体现美的机遇。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新的一周各位加油。

也许从未曾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